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深入理解迭代器和生成器。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比较多，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来学习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。在第一次接触 Python 的时候，你可能写过类似 fall in 这样的语句。fall in 语句理解起来很形象和直观。比如 C++ 和 Java 早期的 fall 循环这样的语句，不知道简洁清晰到哪里去了。但是你想过 Python 在处理 fall in 语句的时候具体发生了什么呢？什么样的对象可以被 fall in 来枚举呢？这一节课我们深入到 Python 的容器类型实现底层去走走，了解一种叫做迭代器和生成器的东西。容器这个概念非常好理解哈。那我们说过，在 Python 中一切皆对象，对象的抽象就是类，而对象的集合就是容器。列表、元组、字典、集合都是容器。对于容器，你可以很直观地想象成多个元素在一起的单元。而不同容器的区别正是在于内部数据结构的实现方法。然后你就可以针对不同场景选择不同时间和空间复杂度的容器。所有的容器都是可迭代的，这里的迭代和枚举不完全一样。迭代可以想象成是你去买苹果，卖家并不告诉你它有多少库存，这样每次你都需要告诉卖家你需要一个苹果，然后卖家采取行为，要么给你拿一个苹果，要么告诉你苹果已经卖完了。你并不需要知道卖家在仓库是怎么摆放苹果的。严谨的说，迭代器提供了一个 next 的方法，调用这个方法后，你要么得到这个容器的下一个对象，要么得到一个 stop iteration 的错误。你不需要像列表一样指定元素的索引，因为字典和集合这样的容器并没有索引一说。比如字典采用哈希表实现，那么你就只需要知道 next 函数可以不重复不遗漏的一个一个拿到所有元素即可。而可迭代对象通过 iter 函数返回一个迭代器，再通过 next 函数就可以实现便利。 fall in 语句将这个过程隐式化，所以你只需要知道它大概做了什么就行了。那我们来看下面这段代码，主要向你展示怎么判断一个对象是否可迭代。当然这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就是 isInstance 函数。通过这段代码，你就可以知道给出的类型中除了数字1234之外，其他的数据类型都是可迭代的。那么生成器又是什么呢？据我所知哈，很多人对生成器这个概念会比较陌生，因为生成器在很多常用语言中并没有相对应的模型。这里你只需要记着一点，生成器是懒人版本的迭代器。我们知道在迭代器中，如果我们想要枚举它的元素，那这些元素需要事先生成。这里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简单的样例。声明一个迭代器很简单， i for i in range 一亿，就可以生成一个包含一亿元素的列表。每个元素在生成后都会保存到内存中，你通过代码可以看到它们占用了巨量的内存，内存不够的话就会出现 OOM 错误。不过我们并不需要在内存中同时保存这么多东西，比如对元素求和，我们只需要知道每个元素在相加的那一刻是多少就行了，用完就可以扔掉了。于是生成器的概念应运而生，在你调用 next 函数的时候才会生成下一个变量。生成器在 Python 的写法是用小括号括起来，具体写法你可以查看文中代码。这样一来，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成器并不会像迭代器一样占用大量内存，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会调用。而且生成器在初始化的时候并不需要运行一次生成操作，相比于 text iterator， text generator 函数节省了一次生成一亿个元素的过程，因此耗时明显比迭代器短。到这里你可能会说，生成器不过如此啊，我有的是钱，不就是多占一些内存和计算资源，那我多出点钱就是了呗。哪怕你是土豪，请坐下先喝点茶再听我继续讲完。这次我们来实现一个自定义的生成器。数学中有一个恒等式，1加2加3一直加到 n 的平方等于1的立方加2的立方加3的立方一直加到 n 的立方，想必你高中就应该学过它。那现在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个公式的正确性。老规矩，先放代码，你先自己阅读一下，看不懂的也不要紧，那接下来我再来详细讲解。这段代码中你首先注意一下 generator 这个函数，它返回了一个生成器。 接下来的 yield 是魔术的关键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你可以理解为函数运行到这一行的时候，程序会从这里暂停，然后跳出。不过跳到哪里呢？答案是 next 函数。那么 i 星号 k 是干什么的呢？它其实成了 next 函数的返回值。这样每次 next 函数被调用的时候，暂停的程序就又复活了，从 yield 这里向下继续执行。同时注意，局部变量 i 并没有被清除掉，而是会继续累加。我们可以看到 next 1从1变到 8， next 3从1变到512。聪明的你应该注意到了，这个生成器居然可以一直进行下去。没错，那事实上迭代器是一个有限集合，生成器则可以成为一个无限集。我只管调用 next， 生成器根据运算会自动生成新的元素，然后返回给你，非常便捷。到这里土豪同志应该也坐不住了吧，那么还能再给力一点吗？别急，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。给定一个 list 和一个指定数字，求这个数字在 list 中的位置。下面这段代码呢，你应该不陌生，也就是常规做法，枚举每个元素和它的 indexed， 然后枚举每个元素和它的 index， 判断后加入 result， 最后返回。那么使用迭代器可以怎么做呢？二话不说，先看代码。聪明的你应该看到了明显的区别，我就不做过多解释了。唯一需要强调的是 index generator 会返回一个 generator 对象，需要使用 list 转换为列表后才能用 print 输出。这里我再多说两句哈，在 Python 的语言规范当中，用更少更清晰的代码实现相同功能一直是被推崇的做法，因为这样能够很有效提高代码的可读性，减少出错概率，也方便别人快速准确理解你的意图。当然要注意，这里更少的前提是清晰，而不是使用更多的魔术操作，虽然减少了代码，却反而增加了阅读的难度。回归正题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，给定两个序列，判定第一个是不是第二个的子序列。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本身，序列就是列表，子序列则指的是一个列表的元素在第二个列表中都按顺序出现，但是并不必挨在一起。举个例子，135是12345的子序列，143则不是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常规算法是贪心算法，我们维护两个指针指向两个列表的最开始，然后对第二个序列一路扫过去。如果某个数字和第一个指针指的一样，那么就把第一个指针前进一步，第一个指针移出第一个序列最后一个元素的时候返回 true， 否则返回 false。 不过这个算法正常写的话，写下来怎么也得10行左右。那么如果我们使用迭代器和生成器呢？这简短的几行代码你是不是看得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？来，我们先把这段代码复杂化，然后一步步看。首先第二行的 b 等于 iter b， 把列表 b 转换成了一个迭代器，这里我先不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。那接下来的 generator 语句很好理解，产生一个生成器，这个生成器可以便利对象 a， 因此能够输出135，而 i in b 需要好好揣摩，这里你是不是能联想到 for in 语句呢？没错，这里的 i in b 大致等价于下面这段代码。这里非常巧妙地利用生成器的特性， next 函数运行的时候保存了当前的指针，比如再看下面这个事例。至于最后的 all 函数，那就很简单了，它用来判断一个迭代器的元素是否全部为 true， 如果是则返回 true， 否则就返回 false。 于是到此我们就很优雅地解决了这道面试题。不过你一定要注意，面试的时候尽量不要使用这种技巧，因为你的面试官有可能并不知道生成器的用法，他们也没有看到过我的极客时间专栏。不过在这个技术知识点上，在实际工作的应用上，你已经比很多人更加熟练了，那继续加油。总结一下，今天我们讲了四种不同的对象，分别是容器、可迭代对象、迭代器和生成器。容器是可迭代对象，可迭代对象调用 it 函数可以得到一个迭代器，迭代器可以通过 next 函数来得到下一个元素，从而支持便利。生成器是一种特殊的迭代器，使用生成器你可以写出来更加清晰的代码，合理使用生成器可以降低内存占用，优化程序结构， 提高程序速度。生成器在 Python 2的版本上是协程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，而 Python 3.5 引入 async await 语法堂后，生成器实现协程的方式就已经落后了。我们会在下节课继续深入讲解 Python 协程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对于一个有限元素的生成器，如果迭代完成后继续调用 next 会发生什么呢？生成器可以便利多次吗？欢迎留言和我来讨论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。